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又翻嚟啦。 好啦，嗱，咁即係個大圓風向之後咧 ，PTT 咧呢、這個呢、這個討論區咧都有啲人有反應嘅，嚇、咁有啲又即係鬧呢個綠營啦，係嘛？係、 啊、 喂，屌你搞錯啊！你啊，即係大圓真係唔要和尚啊，係嘛？咁有啲又覺得即係呢班香港人即係搞亂咗台灣，咪即係各個唔同嘅睇法都有啦，係嘛？好啦，咁其實咧，咁我覺得即係啲手足咧一言一行咧。真係喺台灣就要步步為營啦，係咪？即係我成日即係都咁講，要盡快融入當地嘅社會，唔好恃住香港人身份咧，同埋頭戴住即係抗爭者呢一個咁樣嘅光環咧，就喺台灣活動。嗱，因為始終嚟講，你應該喺台灣，你應該係同當地嘅社會嘅脈搏一齊跳動，就唔好帶住個光環咧，就覺得即係香港人欠你，台灣又欠你，咁你就即係。樣樣都粉洗實足，即係你哋唔幫我咧，係全部撲街嚟嘅，即係唔好有咁嘅心態，係嘛？即係你既然去到台灣啦，咁好地喺台灣生活咯。 簡單啲講就係要你成長，你要成長啦，因為離開咗香港之後。 嗯、好啦，嗱咁啊，我啊得到一啲內幕消息嘅，即係呢位姓馬嘅咧，咁咧嗱，其實咧呢單嘢咧係發生幾時咧？係二月發生噶嘛，係、嘛？咁點會五月先至？ 報警啦，咁爆出嚟啦，咁 其實咧，即係根本就雙嗱五二月份嗰時，其實雙方咧係即係男同女咧就去飲酒，雙方酒意甚濃，而且兩情相悦之下咧係行埋嘅。咁但係因為喺二月同埋五月呢段時間咧，就因為有啲問題上面就 幾場 交，咁啊結果條女咧。就條氣唔順咧，就報警啊！呢、這個嗱，嗰、那個情形咁，即係我即係我聽聞嘅消息咁啦嚇，唔知真確唔真確啦嚇。即係 因為喺房裡面嘅事情之後，佢哋兩個先知嘅啫。 即係究竟係咪兩情相悅？究竟係咪大家酒意甚濃？即係飲完酒之後有啲超 友誼 行為啊！我哋唔知啊。即係總之就。傳翻嚟就咁樣， 或者講多少少背景啦。因為佢哋咧就喺即係大家都知啦，喺舊年即係反送中嘅運動裏面咧，有不少嘅即係年輕人咧就係走去台灣啦，逃亡台灣。咁咧喺我哋都係曾經講過啦。咁喺今年咧就係依個甲部咧第一次開放喬新先修班嘅春季班。俾香港學生，咁其實咧最主要就係俾依班年青人咧，即係有個合法嘅途徑係喺台灣，同埋佢哋依班都係年青人，亦都希望佢哋有一個係即係升學嘅即係嘅途徑。 因為咧，你咁樣去俾個身份你咧，就係即係雖然。呢、這個港澳關係條例咧就18条係無限大嘅嚇、即係你中意點解釋都得。咁、但係都希望能夠透過一個比較合理啲嘅過程咧、譬如你喺讀完橋大，咁你跟住考到去其他嘅大學， 身份啊，係啦。 咁啊，其他大學之後你再畢業咧，去台灣 再留工作幾年啊， 咁啊順理成章啲。 咁個咁變咗你喺台灣個居留咧，就變咗個身份係。 咁同埋呢班年青人去再升學，咁佢自己都起碼有個學歷，咁佢第時喺台灣佢嘅生活啊，佢都可以自給自足，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啊，咁其實依、這個 本來係一件好事嚟， 好啦，嗱，頭先我講嗰啲內幕咧，就並唔係咁少嘅。屌，你俾我講完先啦，唔係我點會叫內幕？ 嗱，咁所以咧，佢二月咧就開學，就係、入咗去依個橋大先修部就讀嘅。好，繼續啦。 好啦，咁呢個馬姓男子咧，啊，咁啊喺呢個網上咧就眾籌，即係供個眾籌啦，就想買部電單車。 嗯， 咁 諗 住我哋做呢個 Food Panda 嘅。咁啊都咁啊錢有嘅，咁但係咧冇幾耐咧，佢就喺呢個IG 上面咧就放咗部電單車，嗰部電單車嚟一睇咧值10几万， 港幣台幣先， 台幣，因為如果台幣10几万都好大，好正噶啦，即係一般嚟講都係6-7万一般嘅代步車啫嘛，咁你10几万係一部即係唔錯嘅電單車嚟㗎啦。好啦，咁啊啲人喂喂，冇搞錯啊！你即係眾籌嘅錢 ，Food Panda 你使唔使買到咁超級豪華嘅車啊？好啦，咁啊嗱，其實咧佢係冇用到眾籌嘅錢， 在台灣的家長會裏面，一個家長咧係私人俾咗十幾萬佢買部電單車。啊！屌，即係台灣嘅人情味真係好啦！屌，我過到嗰邊又冇人俾十幾萬我。 好啦，跟住啦，就有網民咧就話啦，去困呢個家長啦。 嗱，唔好嗱，你冇呢個 困唔知啦， 你冇呢個困唔 知 啦， 即係係啦。 好啦，咁咧佢又為一位咧就聽障嘅手足咧，又眾籌又買呢個助聽器。 係。 咁佢咧嗱，佢籌到50,000+。咁但係咧，即係啲人一又去揾啦。咁台灣嘅一啲好嘅助聽器，大概都係2-3萬。咁剩翻落嚟嗰啲又去邊咧？係嘛？咁所以咧，呢位姓馬嘅咧係的確係惹咗好多麻煩嘅嚇，即係聽埋好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咁所以有啲原來幫緊佢嗰啲群組咧，就已經都 割席啦， 就係割席啦。咁所以就咁割席之後咧。都是麻煩啦，咁譬如佢話台，譬如呢單所謂 風化案， 係咯，即係性侵案嚇，性侵案如果係入咗罪嘅話，咁坐完之後，我相信都要遞解出境噶啦，遞解嚟翻嚟香港之後，我唔知道佢有冇咩其他嘅罪名啦，係咪？譬如有啲咩暴動罪啊，咩藏械罪啊，咁你翻到嚟之後又捉到又再扣留，然後又再判刑，咁啊真係戇居啦。咁所以咧，即係奉勸即係喺台灣啲手足咧，真係要潔身自愛啦，係嘛？去到呢個環境之後咧，就無謂搞咁多一啲即係唔係太受歡迎嘅嘢啦。啊，即係大家安安心心、工作嘅工作，讀書嘅讀書，係嘛？將來即係能夠喺台灣裏邊同即係成個台灣一齊生活。就唔好令到，即因為你一單咁嘅嘢咧，或者多一兩單咧，你就會令到台灣人就好討厭，覺得你班友咧就係、是、喂你嚟到即已經即佔用咗我哋啲資源，又不是生產，係嘛？咁就會好多怨言啦。呢啲怨言一出，民意一逆轉嘅話咧，你唔好話18条、19条、20条都冇用。就即政府都會即我不理你是蔡政府又好，將來國民黨執政都好，佢會受到一些民意壓力嘅，即到時因為壓力一啲民意壓力，令到你哋唔可以留喺台灣咁樣，你又幾可惜咧？ 咁咧喺台灣咧，咁雖然就話最美麗風景嘅是人啦，咁一般嚟講啦，即係台灣人咧都對外來人啦，嗱，即係喺早期啦，咁啲人就話好排外，唔中意即係香港人之類、外省人之類，咁其實依家年咧就其實冇咁嘅情況噶啦，咁都一般都係好都好親熱嘅，好啦，好熱情嘅，咁但係咧亦都即係。我發現一係有部分好少部分嘅人咧，即係台灣人咧，係都幾排外嘅。好似阿謝公講，佢覺得你香港人嚟到定居又好，你嚟到讀書又好，係搶佢資源。 係啊。 咁佢但同樣，我哋香港人都會覺得啊，你大陸人嚟香港讀書又好，做嘢都好，就是、搶我哋個位啊，搶我哋學位，搶我的工作機會。咁我哋香港人去到台灣嘅時候，其實亦都有一啲人有咁嘅睇法嘅。就好似以前我去讀書嘅時候，即係有人就係講啦，即係話我哋去讀書咧，就搶咗去台灣人個位嚇。咁所以 尤其是你個年代啦，大學又少係咪？屌啦，升讀中學之後，即係參加聯考，冚家產一到參加聯考嗰時候，嗰啲咩文昌 廟啊， 武昌嗰啲廟就冚家產，哇！喺孔子廟嗰啲就即係燈火鼎盛啦，係咪？即係祈求能夠順順利利入到大學，咁你香港人嚟到，哇！又好似好易入到大學喎，屌你又佔曬我啲名額。 因為當年係有啲名額係配咗俾啲僑生嘅。 唔 係嗱，兩樣嘢嚟㗎，我哋介紹過，你又講錯咗啦。 唔係喺佢哋感覺上， 嗰個年代感覺上啦。 咁佢哋即係好多人就覺得我本來就有55个位嘅。咁點解而家咧？我本地生得50个位，仲有5个位俾咗你啲港澳生啊、僑生啊咁樣。咁佢哋真係咁覺得嘅。 咪當然咯，你即係每個地方、每個地區，無論美加、歐洲啊、澳洲啊咁等啲地方，大部分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 人離鄉戰，你離開了你自己所熟悉的地方。 現在大學多啦，係咪？屌，即係大把。而家就驚你唔嚟讀添，因為你一唔嚟讀咧，個執機會有好多間，所以即係前嗰排咁講緊啦。喂，屌咩成兩三萬人唔翻嚟，我哋每間學校損失好大嘅喎，大佬。有啲學校成支撐唔住會執笠嘅喎。 一年冇咗45億台幣 嘅。咪即係所以話喂，佢都要求喂中呢、這個中央疾控管理中心嗰度喂，你快啲開放啊！屌你佢唔嚟，冇學費交，我間大學執得笠㗎。 嗱，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情況啦，即係個大即係個教育嘅情況係咁啦，即係我意思即係。即係頭先大家都提到就係話，所謂排外，每個地方都係有呢、這、一個即係所謂嘅情意結喺度嘅。咁佢揾唔到嘢做就賴。 資源有限， 係唔係咯？即係一定係嘅。即係佢梗係賴賴三賴四嘅、但係呢個可能同事實不符。但係我哋即係人在外，就當然即係每樣嘢都要有啲避忌啦。 即係譬如你講到，譬如你講到所謂即係一個假象嚟嘅，譬如。之前在梁振英前咪有啲嗰啲叫做嚟到香港生仔嗰啲咧， 雙非 兒童啊，咁就話搞到咧香港啲產房啊爆棚啊，連私立嗰啲都啲私家醫院都爆曬棚啊。嗱，其實第一嗱，你如果根據呢個歷史咁睇啦，其實連埋大陸連埋香港已經少少 B B 噶啦出生。咁樣加埋咧，一年大概兩萬幾個 B B 出世嘅啫。但係喺香港最鼎盛生仔嘅時候咧，係每一日每一年啊，係四萬幾。喂，嗰、那個年代都夠，點解而家唔夠咧？ 嗱，依一個就應該嗱，係事實嚟講咧，就係話當時嘅產房真係唔夠嘅。啊，咁係又亦都係增加咗嘅。 嗱，咁所以嗰年四萬又夠，嗱， 所以 兩萬幾又唔夠 咧。 嗱，唔夠咧，嗱，我解釋俾你知啦，係即係香港嘅出生率下降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嘅服務係縮減 咗，轉 咗 第二樣。 咁啊係咯，咁你突然間你增加佢冇預計你啲增加噶嘛？ 即係雙非嗰班始終真係好明顯係真係。是 沒預你的嘛，大佬。 但是即是說喂四萬都夠，兩萬反而不夠的話，你就擴大嘛，你就將那個 即是原有的那種服務已經轉了型了，那你突然間你又說要多回這些東西，那他又要將那樣東西轉回型的嘛。 資源就是這樣咯，資源就是這麼多的，是吧？那你會感覺上外來的人會搶資源的嘛，所以有些無論是真好又假好，啲假象又好，事實上俾人哋感覺就係為外來嘅人想知 咁咧，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可能頭先講啦，都對我哋啲所謂港澳生啦、僑生啦，其實都好和善嘅。咁但係亦都真係有少部分嚇，即係唔多嘅，係少部分。咁咧就真係會覺得我哋搶資源，包括甚至啲教授都係咁認為嘅。咁即係嗱，咁喺個情況之下咧，嗱當然啦，你哋我唔同佢接觸都係，但係去你呢班人。即係咩人咧？多啦，即係宅男啊、獨男啊嗰班，佢哋就係喺網上帶到風向嘅人嚟嘅班，咁你就會影響到一般民眾對我哋呢啲所謂港澳新啊或香港人啊嗰個情緒嗰、那個睇法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真係為人為己啦。你在台灣。你諗住即係長期生活，以後都喺台灣生活嘅，就唔該即係同當地人啊、本地人咧，真係好好咁相處。 同埋你過得去，你都諗住長期生活㗎啦，係咪？如果你能夠翻嚟嘅話，就無謂過去啦。 而家喺不少啊嗰啲咁嘅大學嘅一啲咁嘅即係討論區啊，或者一啲咁嘅即係專業裏面啦，咁好多都係一講到香港港澳生嚟講啦，特別香港生啦學生啦，佢都一個即係好多人都講呢個。挑字 係咯，所以就話咯，你唔好頭上頂住呢個即係抗爭者個光環，去到台灣之後咧，就仍然覺得自己係有呢個光環咧，係應該受到人尊重嘅。 簡單啲講，你係咩都唔係，什麼都不是，係嘛？你去到台灣就 嗱咁，但係喺依單嘢嚟講咧，咁我翻去最早嘅最即係講啦，點解三立佢有用依一種咁嘅報導方式咧？係咪代表咗六營？佢對香港依啲咁嘅抗爭者，佢哋嘅政策將會有改變咧，或者佢哋嘅立場已經定性咗香港嘅依個運動 是暴動，以後會拉閘呢，會落閘呢， 這個就本來呢就是說我心理學上面有一個形容詞，我不記得怎樣稱呼的，這個呢就是即是那個他本來那個看法就是這樣的，就是你班這一班我們的這班我們香港的抗爭者呢就視為暴徒的，本來他就是這樣看的，只不過就是在去年因應那個劇情的需要，選舉的劇情需要裡面呢，他就是將你是身份抬高而拉這個拉這個選票而已，現在這件事選舉都完成功了，是不是他本來的真面目就走回出來，就是這班黑色的暴徒，是不是，所以來說就是說既然他的狐狸尾巴都露了出來的時候，各位受足，大家即係醒定啲啦，睇牌啦，係嘛？正所謂 係啦。咁同埋咧，亦都大家雖然佢已經係即係將嗰段新聞係已經更正，即係修改咗啦。好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咧，冇任何涟漪喎喺台灣嚟講。嗱，如果呢一段新聞係《中國時報》報導嘅話，嗱，佢五月六號報導到今日五月十一號，我相信六營嘅傳媒啲遠軍啊，即係網民，佢哋咧一定會打到 站喺共匪立場。 係啦，點解用《文匯報》即係依個紅色傳媒嘅報導，用咗佢哋嘅報導，用埋佢哋嘅用詞，將依個抗爭者形容做黑魔？點解到而家都冇任何嘅涟漪嘅？如果依件事情大家諗一諗，如果依件事情即係依個報導擺咗喺《中國時報》嘅話，那個後果會點樣呢？ 跟住唔係，如果咁樣咧，跟住嗰啲1450咧就會出嚟帶風向噶啦嘛。咁跟住帶下咧，同國民黨有關係噶啦，係咪？即係人哋好叻嘅。咁但係咧。因為咧呢個即係民間即係其他嘅組織就冇民進黨咁犀利，冇1450部隊，咁所以咧咪冇任何嘢咯，係嘛？咁又想喂有啲人想喐嘅話，咁喂1450撳住曬咯，大佬你講啊？ 嚟緊我自己咁睇啦，嚟緊即係香港未來即係發展呢、這個繼續有呢、這個反送中嘅引發嘅一啲嘅風波事件咧，你都冇期望台灣咧即係。那些主流傳媒有太多的報道了，即有太多人關心了，因為最重要的選舉已經過了、你該利用的已經利用了、人血饅頭該吸的已經吸了， 即好像昨天母親節普天同的日子、都拉了那麼多人了，台灣傳媒都 輕輕大過、所以大家、有些社運界的朋友仍然即係鍾情於即係呢個台灣嘅傳媒嘅聲援咧，咁就自己衡量啦。 好啦，咁啊講完呢個題目啦，我哋講下一個啊。 好， 即係呢個講呢個蘇院長呢、這個 紓困金， 派呢個10000元嘅紓困金啊，咁啊為德不足，申請户無所適從。我想問下啦，為德不足點解咧？ 考你啊！ 為德不足就好似好少用，但都聽過下嘅。 係，嗱，咁你依家就下次應該咧就早少少話俾我咧，我走去查做呢個課，你而家考我喎、 啊。嗱，好簡單啦，嗱，為即係做啦， 做啦，為德德者， 德啊，即係好嘢啦， 好嘢啦， 不啊，梗係唔好啦，係嘛，即係唔好啦。卒點解咧？個問題卒喺個卒。卒其實就係去到尾啦，即係譬如生於幾時，卒於幾時，即係生死啦，係嘛？即係話嗰件事去到尾，為德不足咧，嗱，即係好難嗱。你睇字面啊，真係唔知佢點解嘅。為德不足就係話做好事做到尾，就唔好做一半就唔做一半。所以呢個叫做為德不足、因為不足啊嘛，係嘛？佢話你都去唔到尾。 條竹企個竹字啊嘛，即係兵啫嘛。 哇！ 冇冇咁解咯， 唔識字嘅，算啦，有 唔係咧？為德不兵啊嘛，應該 好啦， 易解啲啊嘛。 唔該，下次快板同我加顏色啊。 好啦，咁啊，嗱，點解即係我哋講即係蘇貞昌院長即係派10000元係為德不足咧？係咪即係啲嗰啲即係申請户就無所適從嗱？好啦，咁啊，蘇院長喺呢個5月4號咧就佢話即係。 佢擴大呢個輸困對象，包括有工作但未加保單， 嗯， 唔係係未加呢個軍工教勞農保者，即係話咧，即係包括曬啦，係咪軍工教？喂，又唔係，即係總之冇交過勞保嗰啲，咁，你即係 好多咧，即係呢啲人，即係好多打散工嘅，咁就冇加入呢個任何嘅保險嘅。 咁舉個例咯喎，好似賣玉蘭花啊，流動嘅攤商啊， 舉牌啊， 個人接案即係 freelance 咧，譬如有時我哋喺街邊會見到有啲殘障嘅。賣白箭，賣呢個綠箭香口膠啊！賣 白蘭花啊，頭先講啦，即 係白蘭花 舉廣告牌啊！ 賣呢個彩券啊嗰啲咧，係咪？嗱呢啲咧，舉牌，即係話喺啲人我哋係嗱，如果即係 西門町 成下咧，咁你見到唔使啦，我哋香港 派傳單嘅 咧，旺角個出口咪好多人舉住啲牌嘅，跟住派傳單嘅，邊間酒樓又食肆啊，又集白箭 啊， 又 咖喱啊， 好啦，咁類似呢啲人咧，因為佢。佢 好多散有啲就係自己即係即係批發市場又攞啲白蘭花嚟賣啊，香港家嚟賣。咁有啲咧就係純粹散工嘅啫， 即係呢啲咧，即係呢啲咧就係因為佢冇乜點證明到佢個生活啊，即係冇乜證明個工作。咁所以話咧，話呢啲咧就係我哋即係另類嘅人士咧，我哋就會咧大概。計過有34萬人到，咁啊喺呢個排富嘅情況之下咧，可以發放10,000蚊。嗱，咩叫排富咧？即係話 有錢嘅你就唔好嚟啦。 係啦，即係話咧呢啲友仔咧，喂，可能你賣白蘭花，屌你原來都屋企好 Q 有錢嘅喎，係咪？你都原來興趣嚟嘅啫，大佬，係咪？我好嘅喺屋企戇居居坐啫喎，所以咧我攞啲白蘭花出嚟咧賣俾啲人，我賺個。其實個1蚊半蚊咧，我根本就唔自在，我係諗住讀過係神嘅啫，好似我而家咁樣，我哋退咗休冇嘢做。 咁或者我哋睇一張圖先，即係話佢嘅申請嘅資格。嗱，咁其實咧喺依一個即係阿謝公頭先講呢個10,000蚊之前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勞工紓困嘅，咁依個咧其實嗱見到佢係其實喺4月份已經開始㗎啦，咁啊截止好似5月嘅。5月20幾號截止好似，好啦，咁依一個咧就係嗱，你已經喺參加咗勞保啊之類，咁有證明嘅，即係你入息，你做緊嘢噶嘛，啊，咁依一個咧就係有30,000蚊嘅，好啦，咁依個比較簡單啲啦，因為你有交勞保噶嘛，咁啊即係表示你係有依個係有嗰個入息嘅證明啦，好啦，咁但係咧係點樣啊？投保薪資係24元以下，即係話我投保嘅時候咧，我就報俾依個 勞工保險 係啦，話俾佢聽，我月入咧得24,000嘅啫，嚇高過24,000咧就冇份嘅，咁即係依個咧真係比較係即係比較低收入嘅工作人士啦。好啦，咁跟住有啲人就話：喂，咁我冇錢，我冇參加勞保，我散工，我點算啦？喂，我哋睇下下一張圖。係，唔該，下一張圖。 OK， 係。 好啦，咁呢個佢咧就叫做急難紓困金嘅。好啦，咁喺呢個申請條件咧就係原有工作因為疫情請假無法從事工作，致家庭生活受困啊。咁咧就第二冇加入軍即係軍人保險啊，公務員嘅保險、教師保險、勞保啊，同埋農保依啲咁嘅社會保險嘅。亦即係散工嘅，即係全部加入呢啲咁嘅保險嘅。第三冇領取過其他政府機關紓困相關補助、補貼同埋津貼。嗱，依個咧就一陣間我哋會講下嚇。好啦，第四依個咧就蝦人啦，依家户存款，家户即係就係話家户內每人存款咧就係150,000元免納入計算，即係你。嗰、那個個人存款咧，全家裏面咧，每人咧就係最多係150,000嘅啫。好啦，及收入總額計算出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費為當地每人每月最低2倍以上。好啦，我淨係聽依、這個，所以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費。好啦，你已經夠奇咧啦。我一般民眾，我點識計呢啲嘢啊？ 好啦，我哋唔講呢啲咁技術性嘢先，我哋先講下先啦。嗱，咁啊好啦， 或者我講埋再少少啦。咁領取金額幾多咧？嗱，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費咧少於各地 1.5 倍嘅，就係攞1-3萬。好啦，如果即係去嗰個收入多啲嘅，咁咧就係各地 1.5 倍至2倍嘅，即係高過 1.5 倍咧就攞低1萬嘅啫。咁下邊有公式嘅，咁呢條公式我哋就跳咗去先啦。好啦，我哋又睇下一張圖。好啦，一度就係每個縣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嘅情況，就係、是、 每個嗱，因為每個縣市嘅計算方法唔同嘅，佢哋嗰個 係啦，因為官方嗱，我喺譬如我喺新北市，我就計出咧每人每月咧最低生活費就係咁多嘅。好啦，如果你嗰、那個最低生活費你計出嚟咧係少過25,508嘅。咁你咧就可以攞到咧，即、就、係、是、按比例咧，越低就攞越高啦，即、就、係、是、越多啦，最多係攞到30,000嘅。好啦，咁如果你係高過依個嘅話，啊，去到34,010啦嚇，34,000+嘅話，你可能咧就只係最多攞到10,000嘅啫。咁其他都有依個圖睇到啦。嗱，依個正即係喺我哋睇到啊，喺第一欄裏面，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嗰個咧就係政府計算出嚟嘅。後面第二、第三欄咧就係用你自己嗰個個人嗰個收入去計算出嚟嘅。好啦，依個咧就即係都幾嚇人嘅，一般民眾邊度識填啦？是 不是啊？不止民眾啊，區公所的人都不懂計啊，大佬啊！ 是啦， 即係你唔好話民眾啊，梗係唔識啦。譬如嗰條友一聽到蘇院長話：喂，你可以去區公所度辦理喎。咁佢到，咁佢就去到之後咧，原來區公所嗰條友都唔知點同你計呢條數，咁先大鑊。 係啦，哦，咁嗱，仲有少少啦，我又睇睇下一張圖先。嗱，頭先講到啦。是不是我們符合剛才那些什麼條件呢？我是低收入户我就可以呢，或者我根本沒有失業。好了，列冊低收入户，即是一些中，我們香港就是受中戶中戶家庭，可不可以領今次救助金啊？好，不幸你是必須符合原來有工作的，即是你不嬲做開嘢低收入的，你才可以有份，你不嬲失業的，或者 你本身是傷殘時你根本做不到嘢的，好啦，今次呢個紓困金冇你份。好啦，下面啦，失業或無法工作，你係有低收入嘅，佢就話：喂，如果依種情況，你本來就應該有依個政府嘅援助，即係攞開綜援嘅。等於我哋攞開即係等於我香港攞開綜援嘅。依啲原來又冇份攞喎。 係啦，因為你綜援冇斷到嘛。 嗯， 係嘛？ 系啦， 你中冇斷到，咁啊咪唔使攞咯，係嘛？即係喂嗱，一理論上合理嘅，因為你揾嘢做，你而家斷你停咗工，或者你係停職留薪，唔係停薪留職，咁你係冇收入啊嘛，或者根本就有啲放無薪假咁，嗰啲冇收入，咁你攞開呢個綜援，咁綜援每個月有俾到你，冇話唔俾你噶嘛，所以咧，我覺得係合理嘅呢樣嘢， 好，我哋翻嚟先， 但係個問題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好啦， 係啦， 好，咁啊就夠鐘，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呢度嚟講咧，即係話喺依一度咁繁，即係咁繁瑣嘅一個計算方式嚟講咧，咁其實就引致咗不少問題。有咩問題咧？一陣間我哋翻嚟再講。